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首先，这一张是2012年10月29号胡彦斌的大一号，距离他的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整整过了10年时间，也在这张专辑里体现了出道10年的种种改变。整张专辑一半是胡彦斌想要完成的摇滚风，一半则照顾市场的情歌风。首先，这首是标题主打歌《摇滚天生大一号》。 只会杀吉他，杀到这个世界爆炸，眼睛不要等这么大，我把心脏撑大，留一点吧，算装下，不懂梦想和家也莫大，因为摇滚天，因为摇滚天生大一号，别问我情调，爱与和平让我们自豪，该给这个世界一个微笑。原来我没有那么渺小，是不是忘了脱下眼罩？我听到这个世界在咆哮，你拼了命的奔跑，是不是出发的太早？ 直很好心情，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 是在今年出道整十年的邓紫棋，在八年前2010年发表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My Secret， 同名主打《我的秘密》。优质的音乐才华以及唱功，独特的咬字，还有金鱼嘴，让邓紫棋通过音乐也吸引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2002年的张学友推出专辑《他在那边》，除了兼顾新曲风和传统情歌的独唱主打之外，还加料收录了三首合唱歌曲，其中之一是让张学友在表演方面大获好评的《男人四十》的主题曲，和梅艳芳合唱的这首《相爱很难》。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 卷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其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 些先空白，不想在乎，不去管，好让我开心，留一点空间，未来生活我自己主宰，搞不懂了 2003年，郑秀文推出普通话专辑《美丽的误会》。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专辑当中的《搞不懂爱》。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许茹芸。许茹芸是在歌坛少有的拥有自己专属唱腔的歌手。芸式唱腔代表着空灵、唯美、暖心的歌声。2002年11月1号，许茹芸推出专辑《云开了》，那种婉转悠扬的美丽歌声依然充满了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的《祝福了》。 如果那颗心是你的心情，雨夜又安静，树叶又靠近，站在你的区域，我也很安静，远远看着你，把想念藏在湿泪的手心， 已经微笑了，祝福过了， 16年前的许茹芸这首《祝福了》仍然是暖暖的、美美的云式唱腔。而在刚刚推出的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16年后的今天，许茹芸展现了音乐上全新的自己。2001年11月1号 ，Penny 戴佩妮推出专辑《回家路上》，这张专辑让她获得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大奖。还记得在这一年典礼上 ，Penny 和他的乐队在现场中央舞台表演的精彩盛况，这首同名主打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回家路上》。 该来的回来，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去的回去，那些失去只会让人成长，没必要在街上大声嚷嚷，只会制造更多坏的榜样。心是谁非谁又不知所谓，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要回家想一想，我在喧嚷，不再担忧的这段时间，我亲吻着土壤，离开异乡的孤单，幸福就是自由的痛，重新找回 love love love 的力量。不爱的不懂爱，所以只好做好准备受伤。我想人生来天生就善良，习惯性借酒来疗伤，身体却变了另一个模样。谁错谁对，谁又圆了几个谎，有多么难忘。我要回家想一想，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我跳成是雪亮，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的音乐回顾之旅这一时段从11月2号开始。11年前的这一天，2007年11月2号，周杰伦推出专辑《我很忙》，其中一首非主打，在几年之后，《我是歌手》舞台上被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翻唱之后，又火了一把。我们就来听这首《最长的电影》。 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3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的时间，我们聊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狼狈？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可能很多人在希拉的翻唱之后才发现了这首歌的好。当然，这是因为11年前的《我很忙》的确是周杰伦各种音乐类型集体发力的一张专辑。旋律性的主打有《像彩虹》，轻摇滚主打有《阳光宅男》，还有中国风的《青花瓷》，以及在这张专辑里打出美国乡村民谣曲风的主打歌曲《牛仔很忙》。同样是在11年前的这一天，李宇春推出了个人第二张专辑《我的》。凭借这张专辑，他蝉联了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就像专辑的名字一样，这一次更加强调了李宇春的个人色彩。比方说《我的黑白色》《我的88个朋友》《我的王国》，当然还有这样一首简单明了的《我》。 You said come round。大脑一片空白，似乎总在状况外。 活充满意外，大惊小怪 Namaste。昨天 say bye bye， 自由自在多痛快。 I walk, I talk, what a miracle, and I let you play my guitar。 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嘟嘟嘟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嘴。 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 在一周音乐大世界当中，我们来回顾过往的唱片以及歌曲，最容易发现歌手们的进步与升级。那今年张杰的 We Life 打出全新音乐概念，而在九年前2009年带来概念专辑《穿越三部曲》，作为概念第一主打的这一首《看月亮爬上来》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而这张专辑也让张杰在中歌榜上迎来一次大的飞跃，第一次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继续来关注一周音乐大事记。2015年的11月2号，梁博推出了个人第二张专辑《迷藏》。在2012年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后，他可以让一朝成名的自己冷静两年才发片，也可以在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就用到了同步录音的方式完成。宠辱不惊，不急不徐，每一步都踏踏实实，每一步也都在自己的计划当中。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这也是电影《像素大战》的宣传曲，叫做《颠倒梦想》。 颠倒你的梦，也颠倒了时空，映出你内心不安悸动，慢慢的习惯，慢慢的闭上，带你走进里。谁在你身边，像戒不掉的瘾，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幻，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喜欢，只要没有人突然故意戳穿。爱上这感觉，这迷醉的感觉，飞起来总比走路快，慢慢的习惯，慢慢的闭上，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也曾害怕寂寥有天会被戳穿，就像害怕潇洒。 窗外阵阵小雨，甘是天也咧笑我讲，怎会行到今日这一步？大家拢来庆贺，少人别着街路，只有我的心差一度。过去所有疼惜，一步一步变作炸药，炸开看无底的悲伤。我知你有你苦衷，什么拢免搁讲，咱的笑容哪会遐勉强？你讲过海角天边当作是两人的爱更甘蜜甜，爱你的勇气但袂到结局，只剩往事挂阮的心，回头袂止。祝你幸福，我祝你快乐，后袂当搁共行共倒，一声清呼，大厦的当初无情打落，一片痴情的红叶。 这首闽南语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叫做《红叶》。萧煌奇的专辑基本上是一张普通话一张闽南语这样的交叉的方式进行。在16年的《神秘世界》之后，2017年他推出了闽南语专辑《人生我敬你一杯》。刚刚听到的就是一首非常应时应景的《红叶》。2015年的11月4号，苏打绿《冬未了》专辑发表，这也让时间跨度长达6年的维瓦尔第计划正式落幕。这张专辑以冬季为主题，对应的城市是德国的柏林。他们也用交响乐加上 live 的方式，为自己庞大的音乐计划画上了句号。我们就来听这首宏大的《痛快的哀怨》。